攻读欧瑟亚先知书第三章。上主对我说，你再去爱那个另有新欢的淫妇，就如我还是爱慕以色列子民一样。虽然他们转向了别的神，爱上了葡萄干饼，我就用15块银钱一赫莫尔零一内特克大麦把它给我再买回来，然后对他说，你要为我安心多住些时日，不要行淫，不要属于任何人，我对你也是这样。因为以色列子民也将好些日子没有君王，没有首领，没有祭献，没有柱像，没有厄弗德，没有特纳芬。此后以色列子民将要回转过来寻求上主他们的天主和他们的君王达味，到末日他们必要战战兢兢地奔向上主来分享他的美物。